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3集。唐默没想过居然有人这么快就通关黑塔五层，但更令他警惕的是，黑塔很久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地通知玩家通关公塔游戏了，这不正常。 叮咚，预计于2018年6月7日6:00分 4.5 版本正式更新，预计更新抢六模式。截至2018年6月10日，没有攻略黑塔五层的地区将会强制攻塔，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。 上一次黑塔专门放出一首歌庆祝玩家攻塔成功还是2个月前，那时候木灰雪攻略黑塔四层，解开黑塔 4.0 版本的神秘面纱，黑塔专门放了一首歌感谢他。而如今黑塔竟然出了 4.5 版本。 黑塔从没有过 0.5 版本，这是第一次。 唐木的心里渐渐涌上了一丝不祥的预感，没让他等多久，很快黑塔解决了他的疑惑。 叮咚，欧洲区已顺利通过黑塔五层，获得免攻塔优待，其余九区请玩家努力攻塔。 木回雪将塑料瓶里的矿泉水全部浇在自己的伤口上，手臂恢复，伤口完全愈合，他把瓶子还给傅文铎。硕大的北京城中是一片寂静，黑塔不再出声，夕阳西下，黑色的巨塔映在晚霞之中。 刚才那一架打得很开心，我有点饿了，你们饿了吗？ 唐默看着他摇头说，还行。穆回雪笑着摆摆手， 我饿了，那我先出去找东西吃了。 话音落下，黑衣女人右手撑在一张办公桌上，轻巧地跳跃几下离开了这栋大楼。穆回雪是刻意找机会离开的，黑塔突然放出新版本的更新提示，之前白若瑶又说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，她不是唐默队伍的人，所以她不方便继续待在这里听他们进行内部讨论。唐默今天得到的信息量非常大，黑塔 4.5 版本，白若瑶所说的关于黑塔和异能的信息。唐默看向傅文铎， 我不认为白若瑶在撒谎。 傅文铎说， 我也认为他说的是实话。 如果白若瑶说的话不假，那傅文铎的异能备注上那句被黑塔抹去的话就是， 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通关了黑塔七层。 唐默一字一句地说道。思索了一会儿，唐默说， 去年我和洛风城曾经讨论过异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黑塔赐予玩家的，还是人类本身就拥有，黑塔只是作为催化剂将它从玩家体内催化出来。 陈珊珊点点头， 老师有和我说过这件事，我和老师的看法是黑塔是催化剂，异能属于人类本身。 唐默说，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如果真如白若瑶所说，同一个异能并不只有你拥有，在某个无法估计的曾经也有玩家拥有过它，那么这个异能真的还属于人类本身吗？ 陈珊珊沉默了一下， 阿塔克组织在上海搜集资料的时候，大约搜集了3000多玩家的资料，没有一个人的异能是完全一样的，偶有相似，相似处也不算大。 说到这点，傅文生也有发言权。 肖队也做过类似的调查。 肖继彤竟然也做过一样的事。 众人看向傅文生，傅小弟老实说道， 大概是年初，肖队让南京组尽可能地记录了南京每个玩家的异能信息。我们南京组当时在南京的市里 大哥、堂哥你们是知道的，几乎所有玩家都会到我们这里购买游戏线索，兑换道具。小哥用不记名的方法搜集了10000多个异能，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 陈珊珊做出结论。 这个样本数量足够，基本可以判定每个人的异能都是不同的。 那么决定异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所有人都陷入沉思。不错，是什么东西决定了玩家拥有哪种异能？在白若瑶说出玩家拥有的异能以前也曾经有人拥有过这条信息前，唐默对这件事没有一点怀疑。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他们的异能不同，这点很好理解。但如果异能一致了，出现一致的原因是什么？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几秒后唐默刷地睁开眼，突然说，基因重组。傅文铎看向他，嗯，这是傅文铎的异能名称。陈珊珊抓住了关键词，惊讶地说， 你是说基因？ 小姑娘的大脑以极快的速度运转着，她如同倒豆子一般自言自语地说出了一长串话。 如果是基因的话，确实解释得通，每个人的基因都是不同的，所以基因决定异能，异能截然不同。但基因可以的话， DNA 或许也可以。那么就做一个假设，异能由基因甚至更细微的 DNA 来决定，那么在此基础上异能完全相同，就意味着两个人的 DNA 完全相同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陈珊珊语气古怪地说， 怎么可能有两个人的 DNA 完全相同？哪怕是克隆人也存在变异和突变的可能。 唐默说， 真的不存在吗？ 陈珊珊扭头看向唐默，唐默说， 人类大约有31亿个 DNA 碱基对，无论如何一定有个固定的顺序，这个固定顺序形成了某个人。地球上只有70亿人口，产生完全一样的两个个体概率极低，在地球上几乎无法实现。但如果把这个实现扩展到 138.2 亿年，范围延伸到全宇宙，墨菲定律。 陈珊珊脸色一变， 墨菲定律，只要坏事有几率发生，哪怕几率再小它也一定会发生。 从宇宙诞生至今，放眼整个宇宙。 声音慢慢停住，唐默手指缩紧，说出了那句话， 或许真的存在过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那么黑塔到底是什么？ 黑塔到底是什么？寂静的房间内没有人在吭声。有个答案清晰地印上了唐默的脑海，那个答案是最合理的。可是如果真的是那样，他们通关黑塔7层后会面对什么？是真正的自由，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奴役？在这成千上万座黑塔的背后到底站着谁？ 闭上眼睛轻轻舒了口气，唐默看向傅文铎， 饿了吗？ 刚才唐默和陈珊珊使用超智思维异能进行推理猜测时，傅文铎一直站在旁边偶尔说两句话。此时此刻唐默转过头看他，他也静静地看着唐默。他勾起唇角对两个小朋友说，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，我们去找物资。 傅文生非常听大哥的话，连忙点头。陈珊珊则低着头，刘海落下，看不清他的神情。唐默和傅文铎一起离开大楼寻找物资。陈珊珊在屋内待了一会儿，半个小时后她出门上厕所，刚走到楼梯的拐角忽然吓了一跳，她看见一个高挑单薄的背影。巨大的月亮高高悬挂于天空中，透过楼梯间的落地玻璃，将楼梯扶手的影子照得长长的斜斜的落在地上。一个扎着高马尾的黑衣女人坐在楼梯扶手的拐角上，单腿支着地面，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。或许因为玻璃擦得太亮，那月亮好像没有阻隔， 完全地洒在他的身上。陈珊珊将惊讶藏在淡定的表情后，打算绕过对方去洗手间，还没走两步，穆回雪笑着说， 唐默和傅文铎出去找物资了。 地球上线半年多，玩家对食物水的要求越来越少，身体代谢缓慢，但不是对食物水资源没有需求。陈珊珊没有隐瞒。 是。 顿了顿，陈珊珊问道， 你在干什么？ 短发女生没想过能听到答案，然而下一秒穆回雪便回答她， 晒月亮。 陈珊珊一愣，晒月亮？ 回归者的那个地球是没有月亮的，只有白天，太阳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落下，在落下的一瞬间又立刻从东边升起，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休息。或许对于他来说， 穆回雪指着那座被月光照耀的黑色巨塔， 我们这些回归者只是玩游戏的工具，蚂蚁你知道吗？ 陈珊珊不明白他这么问的意图，他回答道， 知道。 穆回雪笑了笑，伸了个懒腰，从扶手上站了起来。 我们就是工蚁，回归者的人生只有玩游戏攻塔，不存在任何价值。60多亿人，最后只剩下35万呢。 黑衣女人俯身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发，咧唇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 回归者大多数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，男人居多。上一次见到你这么小的小朋友还是在3个月前。你是不是营养不良？看上去只有12岁，和那个小男孩差不多。 陈珊珊声音低低的， 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 而且还挑食，所以确实可能有点营养不良。后面那句话陈珊珊没说，穆回雪没再吭声。陈珊珊绕过他去洗手间，他回头看到这个女人又躺在楼梯扶手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安安静静地晒月亮。唐默和傅文铎拿了物资回来时，看到穆回雪，两人都有些惊讶，他们以为穆回雪早就走了。穆回雪微微一笑， 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明天就要更新新版本了，反正也没地方去，现在天黑了，等明天更新了新版本我再离开。 穆回雪绝对算不上他们的队友，但这个女人看上去也没什么威胁，唐默和傅文铎默许了她留在大楼里。穆回雪虽然强，但唐默和傅文铎不是真的打不过她，要是她真敢做什么事，唐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配合傅文铎联手解决她。晚上，陈珊珊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录下这次被黑塔通报的名字，唐默读出这个名字，欧洲一区正式玩家丽娜·乔普霍斯。地球上线后，玩家的记忆力极好。傅文铎说，他是欧洲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。唐默点点头，我也记得。傅文铎说，全球10个区，目前欧洲区因为他通关黑塔5层，已经免除3天后的强制攻塔。除了欧洲区，其余9个区如果3天内没有人通关黑塔5层，就会强制全员攻塔。唐默皱起眉毛，3天时间有点紧。因为回归者事件，在黑塔 4.0 版本更新，两个世界融合后，唐默和傅文铎一直没时间管攻塔的事。夏娃的游戏，圣诞老人的奇趣商业街，他们要顾及的事情极多。如果说现在贸然攻塔，那他们准备的还不够充分。同样，其他高级玩家也是如此。丽娜·乔普霍斯才是个例外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